想清楚，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盼你以我处境想想我，你们很快乐，没着去干不要过火，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事事以我处境体恤我，你们累了吗？不想清楚。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香辉，今天和你如约相见。今天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过火的粤语版，同样是出自张信哲的演唱。过火的粤语版通过张信哲温情的演绎，虽然说没有国语版高亢的音调，却多了几份柔情似水的倾诉。张信哲的情歌永远能够直追内心深处最脆弱的神经。听完了这首歌，来听另外的一个作品哈，是陈慧娴的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。这首歌的国语版呢是周华健所演唱的《最真的梦》。陈慧娴的嗓音呢是很有特色，很有大家风范，非常出色的一位女歌手。这首歌演绎的是特别的大气，到了收放自如的高度。有一段时间呢也是成为了萧辉单曲循环的一首歌。那不妨在这个时间我们来听陈慧娴给我们带来的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，以及同样还有听到李健达《也许不易》。

风凛凛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不透，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数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算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誓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前行，来跟各位分享好音乐。不知道各位对这个《沉默是金》这首歌有多么的了解？好像一提到《沉默是金》的时候，好像在我们的印象里面，这首歌就这一个版本。但是当你寻找的时候，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，是叫做《明月夜》，好像国语版并不是很出名，也是张国荣来进行演唱的，歌词和编曲都没有粤语版流畅和有意义。这首歌很有哲理，还有张国荣和许冠杰的合唱的版本，之前呢好像在我们的最爱私房歌的节目里面又为大家来推荐过哈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来有印象。说完了这首歌，我们来说到一首情歌对唱。这首歌的国语版太熟悉了，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父母辈来说，他们非常的熟悉，叫做《评剧》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粤语版，这个粤语版的名字叫做《再见意识朋友》。《评剧》的旋律是非常非常经典，有很多的版本，但是这首情歌对唱是我的最爱。男生低沉的嗓音，女生那种婉转幽怨的声音，演绎出来了男女之间的深情爱恋和分别的不舍，但是也有人评价这是情人分别的一个作品。不管他是情人还是爱人之间的那种分别，